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早晨，我唔系马小强，我块面冇咁长，我叫梁继章， 乌酱酱。 喂，唔好我驳下 出土文物。 我知啊，我唔想下一句，因为佢唔系。好啦，我系小睿睿，礼拜四啦，又有爱好爱咧， 遗失生命。马小强失前蹄，如拾获者，请重速归还，既往不咎，重酬。我系马失前蹄一样强。 上述来自废话系列 第四百二十一集。 有一力作。 讲紧咩啊？ 无谓 啊！翻嚟诊唔该，头先嗰段讲咩噶？ 我唔知。Like yesterday, but leaves turn brown and fade. Ships sail away. You long to say a thousand words, but seasons change. It feels like it's forever. No reason for emptiness, but time just runs away. Change 季节嘅转移啊，廿五度气温今日都系多云间中有骤雨，狂风雷暴，吹微至和缓中南风，大家咧就小心呢、這个天气咧，都可能会带嚟不少嘅雨水。时嘅节目《风骚爆人》，听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日唔单止有爱好系列，仲有 Dr. Eric 啦，即安剧啦，仲有寻找快活人生，我哋有潘石王、黎智慧。 Yes. 馬失前蹄哥哥，如果馬失前蹄咧呢樣嘢咧喺以前跑馬地咧係好大件事啊！ 我知啊， 所以千人， 哎呀！ 我都系叫你通知我咯，仲未飘达， 唔好或者把身自底啦。但系今日咧，如果大家揸车真系小心啲。 系啊，天雨路滑。 诶，头先阿 Sarah 咧又见到佢嘅行紧嘅路上面有个车祸啦。 冇错，喺浸会。咁、本身我应该就系喺左手边嗰度咧，我就要转落嚟噶嘛。点解先行下，做乜前面咁样啊？咁样，然后咧佢又喺前面有少少嘅车祸。咁跟住咧佢就 block 咗嗰条线嘅话咧，我就要变咗就系要由左手边去咗右手边，跟住咧行到希福道，我先至可以兜翻翻嚟，不可以阻住。 OK， 咁我谂相信应该有啲少嘅 小意 外咯，咁样。 你 大佬翻嚟嘅时候都有 啊，我都见到啊，我离开屋企一出去嗰个叫大马路咧，咁样就见到有一架私家车，其实佢咧嗰个路咧系有两条线，但系佢压咗一条线，睇得出佢应该系自己线胎。点解咧？因为如果你撞车咧。两架车撞叫撞车嘛，佢系一架车冇其他人啦，佢一架车咧系打横咁样撞咗埋嗰啲交通灯啊嗰啲设施度，咁好明显就可能打一个滑，我哋叫打滑啦，即系个车 问 下阿潮潮就知啦吓，线一线咁嘭一声嘭咗埋，咁车头都会有损毁嘅，咁所以就话呢啲天气咧，大家宁愿揸翻慢少少， 系啊，但你又唔好多事， 系啊，唔好多事啊， 唔好夹个头出去撞咩 八卦龙，八卦龙系啊，八卦龙我试过， 系啊，八卦龙跟住变八卦车王， 系啊。 跟住睇， 系啊！ 我有一次就系咁样啊，成条隧道塞晒，点解咧？跟住你经过你就知道噶啦，八卦龙嚟噶，全部都系 撞啊嘛！ 哎呀，左边又撞，右边又有咁样，点样之后就话，望啊，抵死啊！跟住就撞， 咁啊撞咗啦！啊啲揸车要专心，同埋咧，有时咧，如果你面前，你有冇试过啊？真系喺你面前发生车祸，其实都几得人惊噶，因为就算你 反应唔到嘅， 就算你自己冇牵涉入去咧，即系你冇撞埋一堆咧，但系嗰个震撼嘅图画，砰砰砰嗰啲咧，其实你系会。好似系你有份咁， 心肝仔宝宝跳系咪？ 心肝仔宝宝跳，因为我有一次 扎醒系咪？ 见到有架车， 靓仔玩得开心一仔。 四年前到而家都扎醒， 梁紧张 个梦解唔到， 我哋担心你啫。 梁紧张， 但八年前嗰个搞掂啦。 好紧张系嘛？呢四年我都系咁样发噩梦。 好啦， 你试过啦， 唔好再系咁啦。人哋已经喺网上称呼有小强强、小鱼同埋梁紧张啊，人哋已经咁 几好啊，你又出嚟。 几 on 噶呢个名字、大佬，你记唔记得啊？ 唔理啊， 我觉得好啱你啊，系啊，叫梁紧张嘛， 呢个名好正 嘅， 我觉得似有王菲， 我有见过啦，但有时咧我会上网睇下嘅，嗰啲咩马路讨论区啊，嗰啲咁样，你有冇睇有条片咧？啱啱之前几日啦，喺隧道里边啊，大家知道隧道里边如果有咩咧重大件事，因为你咧 系 一堆车炒埋一碟啦，同埋你侧边都系驳会驳咁啦， 冇得走啊， 冇得走啦。就影咗一个揸电单车嘅咧，唔知点解佢个车一路向驳，一路向驳，系挂住个驳几秒先至，嘣碌咗个地， 瞌眼瞓啊！ 唔奇啊，系啊， 喂，但系你刮嗰下都痛噶，你成个人咁样刮埋去，照计如果我谂你会咯，即系你 刮咗好耐啊， 刮咗真系两三秒啊， 咁样 先跌落地啊，系刮住咁啊， 未反应到， 两三秒应该冇事，系应该未反应到嘅， 未反应到， 系咪 啊？到佢痛嘅时候嘅话已经系啦， 系啊，又或者之前有 希望冇事， 两日前咧系有个停车场啦，有个人想上车，俾人影到啦，车嘅上车。跟住咧架车自己向前飙，佢跌翻落嚟。 你有冇电单车？我知，客货车， 私家车嚟嘅。 私家车 系 私家车， 碌到自己只脚啊嘛，客货车 系系客货车， 机场嗰度 系啦，七人车客货车 系啦。 嗰个好奇怪啦，佢人冇上喎，但 系 个车继续向前飙喎。 咁 边个揼紧油咧？我都觉得个有少少奇怪。 我睇翻佢就话，因为佢 你睇边度啊？ 睇新聞 哦 ，OK， 唔通佢睇巡逻影片？ 我以为系你嚟嗰个，我以为系 你嘅人， 佢冇拉，佢冇张佢贴。我觉得两位咧，你 喂，嗱唔系我讲嘅，嗱唔系两位啊，嗱 我讲啫嘛，你搞清楚 一插两个， 我见到后边仲有一个。 咁我都话你有事噶啦， 原来真系我有事。 系啊，我背后灵啊嘛，系嘛，我都话你噶啦， 唔系 睇到啲污糟嘢啦。 我成日睇自己啦，所以 睇翻新闻点。 系啊，佢话佢嗰个人咧就冇将佢推翻去 P 波，咁就亦都系踩错油门，架车 咁系咩波啊？唔系 P 波系咩波？ 唔知啊，冇啊，因为原来警察另外有一个版本，警察事后讲咧。呢個冇受傷，咁但係啲人睇到佢咧係冇喐到，因為架車碌碌過去隻手， 好似碌過， 系啊，喐咗几下之后，跟住冇喐啦，所以佢哋觉得好奇怪。 系咪问 K K 上司？第一个有冇啲内幕？好戥惊我，如果听你咁样讲呢件事， 其实嗰条片系几怪异噶。 如果你咁讲，系灵异事件嚟。 车向前系要你揼住个油噶嘛？ 系啊。 佢落啲车啦，佢跌落啦，架车仲继续向前，直接撞到个膊先停。 系啊，冇拉手掣啦，梗系。 咁你都要人踩个油门，不过我条路斜斜地， 暗斜啦， 下冲力啦， 系啊，暗斜啦，希望冇事啦。 原来你研究嗰条片， 喂，所以我你估我真系搬字过字 咩？我日日八九个钟头就做研究， 系啊，冇错，因为好无聊噶嘛。佢八个钟头咪就研究呢单嘢咯，就研究呢啲咁样嘅。 系佢头嗰七个钟都睇唔清， 冇错， 搵唔到个老花眼。 唔明啊，系啊，佢要咁睇噶嘛。 都系八个钟嘅最后五分钟先睇得清。 唔系头嗰半六个钟我系闻嘅，先闻一闻条片先，闻一闻嗰 呢单嘢 都系索唔到， 索料啊，呢就叫索料啦。 即系如果大家好似我哋咁认识佢。咁多年就知道去睇手机咧，系个鼻用个鼻睇啊， 系啊，黐线， 掂到个鼻咁震。 究竟其实你系近视定系老花定系远视定系咩咧？ 而家 咩都有，炒埋一碟 啊！ 而家好啲咯， 近视啊， 而家换咗眼镜好多啦， 唔使闻啦， 系啊，唔需要闻啦，系啦，系。 嗱，首先咧，远距离、近距离咧，好大分别嘅。咁有啲人咧摆咗张相上一个讨论区啦，咁我都。即係有少少會心微笑嘅，但係我作為男士咧，我又覺得我好明白嗰個想中人，佢就喺個地鐵啦，地鐵好逼好逼好逼，大家試過啦，人貼人人貼人嚇，咁一個男仔前面有一個咧，即係身材比較 凹凸嘅女仔， 凹凸嘅啦，立體啦嚇。 3D 都好凹凸嘅，即系非常嘅。佢突然间个男仔咧作个决定咧，就交叉只手揽住自己条颈，但系嗰样系有少少滑稽嘅，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交叉手， 即系俾听，我就坐喺呢度 啊， 有咩关我事啊？关我事啊？咁样系咪？ 咁啲人就觉得好笑咧，影咗摆上。其实咧，第一系几好笑嘅，使唔使咁夸张啊？但系咧，我想代表男仔讲， 因为前面嗰个人仲夸张啊嘛。 系啊，我想代表男仔讲咧。其实我哋系惊过你哋嘅， 系啊， 系咪啊，马主任？我哋仲惊过你哋， 系啊，同埋其实真系危险啊！知道架车坐一坐咧，其实佢都撞到嗰位女士， 系啊， 系啊，一坐咁。 其实你而家都可能撞到噶，不过你有原因去为自己辩护啊！我只手叉住条机去颈噶，你仲 揸颈就命啦！ 你仲想我点？但系我谂到一个方法，我唔知你觉得好唔好，就 系 拧转面。 举起手， 唔系我拧转面， 拧转面系啊，拧转面咪会好啲咯，系嘛？但系佢都可以话你嘅背脊撞到佢噶嘛？ 系啦，你转身嘅过程，诶，你掂到我？ 我背脊撞到你都算系。 唔系你睇嗰个男仔就系咩样？如果佢咁嘅样嘅话，佢就算佢企前面，企后边。 都 就住个手举高，咁样举高，冇你咪喐，咁样都会觉得佢就系 两位， 系啊，我好不安啊，见到你 小姐， 我觉得你好不安。 李小姐 系， 俾你个地址，我寄封律师信俾你。我啲律师信 当面俾佢啦，使鬼 系啊，你当面俾我咪得咯， 唔嘥 你 票， 你唔使俾乌龟速递我，又要我要我等四年，我唔想咯。系啊，我惊你会过咗个追诉期啊，系啊，我追诉期七年噶咋。 想问咧 ，Sarah 女仔咧，其实如果见到咁逼咧，你会点样为自己作安全嘅措施噶？ 哦，如果我有个袋嘅话，我一定会将个袋嘅就 摆 喺我自己前边嗰度 咯， 保护自己咯。 冇咧， 冇嘅话咪翘手咯。 系啊， 又或者翘咗手噶咋？其实我个姿势已经话俾你听，系 啊， 我又保护，我既保护我自己， 保护你。 嗱，边声我亦都唔想嘅就系，如果有啲咩嘅，大家有咩误会？ 唔得，你翘咗手，你点扶咧？你嗰啲地铁你都识讲错噶嘛？你要空一只手出嚟扶噶嘛？ 哦，咁好简单，就系一只手扶啦，跟住另外一手咁样包住自己。 又或者唔系你企埋门嗰度咪得咯？即系 咁你好逼，你唔系一定企都埋门噶嘛？ 阿叔，你知我讲紧乜嘢？我好逼咯，你未必真系咁啱你企喺嗰个位噶嘛？ 阿叔啊，你边个企嗰个位？我惊俾人非礼咁。 冇错啊，明唔明啊？知唔知我哋讲咩啊？ 知 醒未啊？ 醒 食药啦你！ 讲嚟讲去。卖门咁容易卖门咩？傻仔，10:27，翻嚟我哋继续有10:00嘅新闻，然后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哇我啦。 内心此刻想见他，跟他说话送我归家。内心牵挂，内心此刻想见他，等他把家讲句爱我吧。着上婚纱，他妈妈笑话。 我哋有陈慧娴，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周末到下周初仍会有骤雨嘅。好啦，十点半先听啲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返嚟我哋有风骚快活人，唔好行开啦，一阵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本港处于流感高峰，今个月第二个星期有25宗流感严重个案，绝大部分是小朋友或者长者，包括死亡个案。重症当中有80%人没有接种流感疫苗。他说由于新冠疫情期间戴口罩等防疫措施，本港已经3年没有经历流感高峰，一般人群对流感的免疫力低，呼吁市民尽快接种流感疫苗。另外，委员会建议院舍长者应该优先选择接种重组流感疫苗。刘宇龙说，数据发现长者接种重组疫苗的保护力较灭活疫苗为高，科学委员会开会的时候确认本港买入的重组疫苗足够为全港80,000至90,000名院舍人士接种。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职安健条例，包括经循可公诉程序定罪，最高可以判监2年和罚款1,000万，简易程序罪行的检控时限由现在6个月增加到9个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今个星期五刊宪之后，新的罚则由下星期五开始适用，之后要做大量宣传教育和推广等工作。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由于修例牵涉层面多，考虑到本港以中小企营运较多，当局同时要修订其他600多条有关职安健的罚则，希望修例之后对于改善职安健有大帮助。他又说，法庭在判刑的时候会考虑被定罪单位的营业额和财务等资料，不会导致无法负担的情况。美国国防部机密文件外泄案，被控的21岁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成员特谢拉继续被关押，他的羁留聆讯押后2星期。部分外泄文章显示，美国一直监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俄乌战事之中的立场，以及他和副手的私人对话，认为他过于迁就照顾俄方利益。联合国秘书处已经正式就美国监听古特雷斯表达关切。在北京，外交部批评美国声称维护联合国作用，但是在联合国掀起窃听风暴。发言人汪文斌说，美国应该给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一个交代，以实际行动履行作为东道国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美国政府据报认为苏丹局势仍然动荡不安，驻赫土木大使馆的外交人员暂时无法撤离当地。报道引述国会知情人士说，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莫利菲曾经表示，如果可行的话，国务院会选择在苏丹撤出使馆人员，但是当地的武装冲突持续，首都赫土木的机场柜关闭，而且部分受损，所以撤离当地目前不是一个选项。知情人士又说，国防部正是努力制定方案，安排驻赫土木大使馆人员离开，现在最佳方案是透过吉布提，因为美国在吉布提有军事设施，而苏丹距离吉布提不远，时间可能是星期五至星期六，冲突双方有机会在当地节日暂时停火。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01点，升33点，总成交金额33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1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04点，跌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39.6，升4蚊；中芯国际25.05，升9.5；快手49.05。先跌2.65，腾讯控股358.4升2，阿里巴巴92.7升4.5，盈富基金20.6升4仙，金思瑞生物科技21.35系跌咗2.5，比亚迪股份227蚊跌2.6。金沙中国有限公司29.5升7.5，商汤2.76升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4.73，瑞士法郎0.897，加元1.346，人民币6.894，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96，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631点，升24点。港金报1869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3.87美元，卖出1994.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比较车多嘅地方咧就系观塘嘅协和街，由于有爆水管啦，协和街来回方向近住秀雅道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而喺协和街嘅上行啦，龙尾排到去同仁街，下行嘅车龙咧排到去顺利村道啦，近住顺天村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湾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都是慢车。另外都是受水管急收影响，大角咀的大全街去大角咀道方向近住大正街部分行车线封闭的，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 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全职妈妈沈瑞星曾经是顶尖大学高材生，婚后选择相夫教子，女儿年纪渐长，沈瑞星决定重返职场，却因此与丈夫盛江川产生分歧，两个人需要逐渐找回对彼此的爱恋。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4月18日起晚上8:30，港台电视31。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根据法例规定，由2023年8月1日起，只有持牌的物管公司和相关物管人员才可以继续提供服务。为免到时物管服务受影响，业界就要提醒你的物管公司及早领牌，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即上 pmsa.org.hk 了解更多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咧，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晏昼1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啊。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风骚快活人睇一睇先，咁一11点之后咧就系呢一个 爱爱好系列。 咁咧今日咧就一只咧 耳熟能详嘅歌， 系有时一听个前奏咧，你会马上咧就诶系呢只啦。咁 我哋使唔使俾少少导读大家？ 好啊， 系咯，即系我惊大家又即系唔明。 例如我有个朋友都有提嘅，就 Hotel California 一个吉他一起咧，你就会知道啦。 你走一次。 唔紧要，你得啦， 你走一次啊！ 你俾多次嘛？ 你唔系咁嘅，你惯咗哆哆哆哆哆哆嘛？你唱青鸟系用哆哆做音嘅，你唔系哆哆。 而家另一首啊嘛， 几好 啊，得唔得？ 好好啊，我觉得，因为另一首歌。 你可以玩掌门人，玩掌门人， 写一首系啊，玩掌门人，我觉得你真系可以咯。 听住个 headphone 嘅哆哆哆，估一年都估唔到。 不知唔 cut 咗都估唔到。 你仲衰过嗰个外国人。 咁如果我哋三个人一队，咁我哋咪赢咯。 所以唔想咯，你明白？ 系唔系啊？我哋对赛嘅时候啊。 冇可能啦，玩嘢咩你？又或者系得得，仲有你嗰个得得得得得。 得得得得得，又唔啱啊！ 佢拍手唔系一定唔啱嘅，你冇咁悲观啫。佢拍手可能 啱啊两个。 嗱，我再嚟一次，最后一次，好。得得得 得得。喂，我翻翻以前你教我唱歌嗰啲日子啊！ 我唔想再翻去嗰一格。你俾我出翻嚟。 系， 唉，好沮丧。 我自由翻翻嗰啲，我最记得阿 Otten 逐句教佢。 是啊， 嗰次真系悲壮， 唔使音乐，逐句逐句教， 真系多谢辛苦阿欣欣啊， 将 我一集不知所谓嘅 11点之后啦， 好的， 好啦，咁啊，今日咧，话马老师话要做一个旅游大街， 系啊，旅行咯， 因为咧，寻日咧，旅发局出咗一个票选嘅结果啊，有30,000人投票，第一个 category 咧就系话香港人，即系如果你推介俾啲外国人， 最中意睇嘢， 有个题目嘅，选出15个你最深印象的体验、最喜欢的体验类似咁。 即是最终去哪里同埋去食咩 是啦。 是啦两样。 喂食嘢嗰度你大家有冇意见啊 其实其中一个呢我是赞成的。其实嗰几个都是好好热门的啦云吞面啊奶茶。 云吞面点心。反而一样呢我真的会推介就是车仔面。我觉得呢个真的好经典。我细个已经食啦。即是小个不是而家啲30几蚊一碗、是朝头早食早餐呢我就去街边、就 exactly 就係呢种面啦粗面或者一个油面。 或者油面。 油面有冇我唔记得啦我淨係记得粗面。 我觉得车仔面油面係好代表到㗎。 OK, 即係猪皮啊鱼蛋啊萝卜啊嗰啲我鍾意嘅。 油鱼啊咁嗰啲。 係啊因为喂呢一餐真係好似饱餐喎饱顿一餐喎、你哋车仔面你哋有冇 车仔面呢我反为呢就冇咁强嘅童年回忆。我最强反为因为以前成日返 加路连山道咧有一档 卖 肠，唔系啊，翻小学啊， 系 嗰条路系肠粉啊， 系啊肠粉， 加啲芝麻嗰啲最原始嗰啲肠粉，冇馅嗰啲咧， 嗰啲叫做猪肠粉， 猪肠粉 系啦，猪肠粉，猪肠粉同埋粉肠系两样嘢嚟噶， 系 有馅同冇馅。 你最近 冇有馅就茶楼嗰啲啊嘛， 冇错，系啦，你嗰啲就系猪肠粉， 猪肠粉 系啦，即系卷卷卷卷 嗰 个 会 嗰 啲 系最好食，同埋你有冇发觉嗰阵时系冇麻酱嘅？最原始最原始嘅時候係冇麻醬嘅，係唔知乜無端端幾時開始嘅話咧就混醬啦，就有麻醬啦，又有甜醬、辣醬、豉油、多豉油同芝麻。以前就淨係得呢一個呢個醬油啦，一係就甜醬，一係就辣。係咧，因為其實有一次非常中意腸粉，我係好中意嘅，特別乜嘢都唔使加嘅。因为只需要嘅就系佢多豉油、多色就好味噶啦，我就觉得 成个口都系嗰啲豉油加甜酱加芝麻嗰啲味， 特别系要多芝麻。 同埋呢啲街头特色咧，全部都系立食噶嘛，嗰阵时全部企喺度， 系啊，有个碟俾你， 系啊，然后上面沾一张白色嘅纸， 好聪明，我觉得，到最后屘抌咗佢， 系啦， 连埋支签一齐抌咗佢，俾翻只碟佢就搞掂噶啦，干手净脚。 所以扫街何止有啲咁少嘢咧，大把嘢可以。 系啊，即系如果你推介咧，你美国个朋友。有咧，你咪请佢食饭嘅。如果佢嚟， 如果佢唔介意食一啲外国人未必食嘅嘢咧，我会推介牛杂。 嗯， 街边其实街边冇咯，系咪？ 街边冇啦，而家 街边嘅牛杂冇。 冇 啊， 以前 系 有嘅。 系啊，佢用 个 铰剪敲个车仔啊嘛。 系啊，跟住就听到啲 系啊牛杂咁样。 系啊，我成日都觉得啲男同学会好惊。 企开啲， 其实 你 净系 有呢啲声。 系啊，佢要哼啊个车仔先。 呢啲啊，沙沙沙沙沙呢个声噶嘛。 系啊， 好鬼恐怖啊！ 你哋中唔中意食紧牛杂？ 牛杂我麻 麻 地，系啊。可能我因为同细个有关嘅，因为我屋企细个嘅时候，因为拜神咧系唔食牛嘅。所以咧，對於牛肉咧，我有時係會有啲挑剔嘅，係啦。咁 你咧， 即係我要冇牛肉味嘅牛肉，我先食咯。 如果牛雜咧個檔咧，我淨係中意食牛肺嘅啫，即係一嚿。 你食得太多。 係啊，食得太多我都覺得。 而家個人咧，廢廢地，廢廢。 我完全同意你講嘢。 牛雜廢人。 係啊， 係我真 係食 廢， 係啊，真啊。 猪肺你食唔食啊？ 猪肺唔食，牛肺、猪肺我都唔食，因为我觉得好黑晒一嚿咁样， 系啦， 好奇怪个样。 冇渣喎，好喎。你话如果系牛肚啊嗰啲，有时有少少。 你食人唔咧渣系咪？所以你都系中意冇渣嘅嘢。 渣男变渣男。 系啊。 喂，嗱， 渣 系 好嘅。 佢有好多 嘢 嘅。 食嘢咧，佢呢一二三四五咧就点心、芝麻奶茶、蛋挞、鸡蛋仔。鸡蛋仔就 我麻麻地咯， 麻麻地。 我而家麻麻地。 云吞面。 佢變咗皺，又話朱古力雞蛋仔嗰啲， 你可以 食 翻最原始嗰啲嘅啫。 但後生仔係中意咁嘅喎，中意夾啲嘢咁又當係新嘢咁買喎，係咯。 咁呢五樣嘢你最中意乜嘢？ 蛋撻， 蛋撻。 其實我覺得蛋撻係非常之地道同埋代表香港嘅，因為其他嘅地方係食唔到呢一隻酥皮蛋撻嘅。 冇錯，酥皮啊， 你 中意 酥 皮 啊？我唔中意，我中意原始嗰只，最原始嗰只 酥皮咯， 咪原始咯， 酥皮咪原始咯。 外面有啲 甩出嚟 噶 嘛， 甩出嚟嗰只咯， 嗰啲咪 系一片片嗰只咯，嗰只唔系酥皮咩？ 系啊， 系啊， 嗰只 另外嗰只系蛋，另外嗰只叫做蛋牛油蛋挞嘅皮，嗰个皮啊嘛。 嗰 日 见到有个南亚裔嘅人，我好明显佢真系好中意食，咁佢跟住指下佢，佢唔知点解唔识讲咧，佢话 two two two 即系两打，因为佢六只咧又平啲咁样，佢就要二十四只。 嗯， 系啊， 请人食咯，或者 系啦，或者啦 ，two two two 系咩咩？系二十四只咩？我唔系好明你讲咩？ 你又唔系卖蛋挞嗰个？ 唔好意思，我谂我有啲唔舒服。你明明佢讲乜嘢啊，大佬？ 佢成日都 read 到你嗰啲咧甩漏嘢嘅， 咁 我都冇留意 买嗰个 two two two 系二十四咩？我佢讲我明我明，佢讲咗十二次系咪？即系 two two two 十二乘二等于廿四，系咪咁嘅？ 二啊，其实嗰个南亚人系甩牙，嗱，唔好话咩种族啦，即系总之嗰个顾客甩牙，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咁啊，咁于是变廿四只， 系啊，得佢讲啦， 两 打，佢话系要两打， 系啊，当然系啊， 佢唔知点讲个打，哦 ，two 打， 嘟嘟嘟嘟嘟嘟，所以佢就系佢讲咗几次， 个打应该有 S 嘅，可以， 得 咋， 系啦 ，you is a yen 系咪啊？ 系啊，原来咧打。蛋挞咧，好多外国人都会接受嘅，即系反而有啲咩猪仔包啊，因为我同朋友倾过， 猪仔包点解？ 硬嗰啲硬嗰只系咪叫猪仔包啊？ 软猪硬猪啊！我哋细个都系咁叫 嘅，好硬 嘅。有一只叫软猪仔包，有一只叫硬猪仔包。 呢只 好似唔觉喎， 佢真系唔觉。 有 屋村嗰 啲， 屋村嗰啲有，系啊，长角角噶嘛。 但系我觉得，若果你要去食一啲比较系地道嘅茶餐厅嘅嘢嘅话，唔应该食硬猪仔包或者系软猪仔包咯。点解唔食菠萝包啊？ 是 菠萝包咪更加代表菠萝包或者 或者鸡尾包 或者鸡尾包 鸡尾包每一种嘢我都中意， 因为点解咧？嗱，你外国嘅面包系冇馅嘅， 系啊， 但系我哋香港嘅面包又或者系另外有啲嘅国家嘅面包嘅话，佢先至系有馅嘅，所以叫做综合面包就系、是、你食一个嘅话，你里面就一啲会饱晒。佢哋嗰啲唔同噶嘛，佢一个面包切开搽牛油噶嘛， 法国长面包， 所以咪好得意咯。 仲有一只旧式包咧，要旧式餐厅先，茶餐厅先又叫墨西哥包，好似一个女仔化咗口粉咁咧， 个 面有好多嗰啲白色嘅， 或者都似个粉扑嘅。 我冇印象系点噶。 粉扑啊！你咪叫粉扑， 上面有多糖浆黐咗出边 嘅。系啊，但系佢又未至于好似菠萝包咁样咁多嘢硬刮刮嘅。 但 系 里面冇嘢， 佢冇硬刮刮嘅嘢嘅，里面冇嘢嘅。 墨西哥包， 墨西哥包你都唔识， 老过你啊！佢历史好耐嘅，同菠萝包应该都并齐。 系啊，差唔多噶。 点解叫墨西哥包啊？ 唔知啊，总之佢叫墨西哥包咯。 系啊，你哋啲不求甚解嘅你两只。 哦，好过你啊，你就完全唔知添。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 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Watching those old movies, falling in love so desperately. Honey, I was your hero, and you were my leading lady. We had it all, just like Bogey and Bacall.Missing all the things we did. We can find it once again. How long? Just like they did in Key Largo. Honey, can't you remember? We played all the parts.That sweet scene of surrender when you gave me your heart. Please say you will play it again, 'cause I love you still. Maybe this can't be the endWe can find it once again, hello, just like they did in Key Largo. We had it all, just like Bogey and Bacall, starring in our own late, late show, sailing away to Key Largo. 老板话要赶工啊 ，Alice 派到几个人一齐上去呢啲流动工作台做嘢。 唔得噶，强哥，流动工作台上工作嘅工人数量系要按照制造商嘅产品操作指引嘅指示决定，严禁超载噶。 Alice 就讲得啱啦，想知更多，不如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嘅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离地工作要小心，安全守则要记得。我系 Alice 谷文。 黎智伟，香港攀石运动员，有亚洲攀石王之称，曾经参加世界攀石巡回赛，最佳成绩全球第八，有包山王呢个称号。不过2011年发生车祸，令佢半身不遂，从此成为残疾人士。 谁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 系2006年嘅时间，我就坐住轮椅去完成咗爬狮子山呢一件全世界都未人做过嘅事啦。 才胜利会换， 寻找快活人生，黎智伟，今个星期四《风骚快活人》节目内播出，敬请密切留意。 网上情，别浪费人生去斤斤计较。每个人出世都有本账簿，呢本账簿记录住美好同唔美好嘅事情。随住年纪增长，嗰啲唔美好嘅事情就会慢慢划去，留低美好嘅东西。有时我哋会俾啲思绪、情绪牵绊，唔敢选择，唔敢挑战，唔敢逃避，只能够自怨自艾，抱怨点解自己嘅生活咁苦，人哋点解咁样对我咧？点解受错嘅总系我咧？其实人生既然唔可以事事如愿，不如学会释然放低。与其斤斤计较，不如学会淡然处之。在生活之中，有些人经常苦闷烦躁，觉得这个世界将所有问题摆在自己的肩膊上面。明明有些只是小事，但是怎么都想不通，摆不低。其实可以冷静下来想一想，很多事情根本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复杂。每一件事分轻重缓急，先将主要的部分解决好，再解决其他的事情，我们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了。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只骆驼喺大沙漠嗰里边行，有块玻璃咧棘咗佢只脚，佢好嬲咁一脚将佢踢开，点知个玻璃弹到棵树，又再飞翻翻嚟，今次咧仲划破咗佢只脚，鲜血直流，流出嚟嘅鲜血吸引咗狼嘅注意，骆驼为咗逃命不停咁走，最后走咗去食人蚁嘅茶叶附近，俾一团黑黑嘅食人蚁食咗添。临死前我谂都冇谂过，只系踢咗一脚啫，嗰块细细嘅玻璃就令佢冇咗条命。喺生活里边，我哋有时都会纠结于一啲好小嘅唔好嘅事情，对过去嘅错误耿耿于怀，对唔见咗嘅小物件愤愤不平，对毫无意义嘅争论怀恨在心，有冇试过呢？好多嘅事情其实冇你想象中咁重要，与其纠缠不清，不如及时放手。好多嘢个后果其实冇你想象中咁坏，过去咗就摆低，让往事随风而去。纷纷扰扰，尘事扰身，逃不脱，躲不开，不如多啲淡然，看轻琐事，善待自己。呢、这个就系今日送俾你嘅小小建议。无论快乐烦恼，有时都是由自己自寻。 讲出心里见解，不需多苦虑，苦和声不响我震荡又如何，好感人之中可真的说可真，不讲可话，是自伤不感到世上众人啊，万众成祸患， 想敢当敢说话。 自欺，解心里困惑多次，何其容易事。一生所望眼色，终生不抱憾，莫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受，抬头人自傲。 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好星期四爱好系列就一首耳熟能详嘅前奏歌曲吓、 嗯。 我想问大家咧，你觉得咧、嗯，如果一听就认得咧，代唔代表你一定中意呢个咧？可能未必噶，可能即系有啲 比较容易， 系啊， 因为有啲好 catchy 嘅， 多数都系你会中意， 会中意、嗯，会中意，多数会中意， 多数会中意嘅， 系啊。 咁啊，有啲歌曲咧，唔单止有一个版本，而且有佢几个版本嘅、嗯。我今日带嚟第一首歌曲咧，就系好多年前又中意佢日文版啦，又要中意中文版，一听个前奏， 啊， 正啊， 安亲啲低。 暗春地带，咦？你住嗰地方喎，暗春地带喎， 系啦，搬嚟咗未啊？定系嗰度系你嘅故居？ 两位，我系咪得罪你哋咧？ 一双眼睛，爱的吸力，芬芳美酒，渗出魅力，明亮眼波就是新色。不期然吻你的脸，及前眼，正待着重燃火焰。实太美丽，梦中相拥，这爱意在盘旋。红色，红色，红色，一颗心清晰透彻，似酒色。红酒，红酒，红酒，多清新的水晶，真爱为谁滴？ 找到你。 有谭咏麟，另外有鹌鹑地带嗰个版本，专登为阿马老师播埋呢个版本。 冇错，就是你嘅祖居啦。主持翻去行下，定翻去要祭祖。 祭祖。 我系鹌鹑子弟，我翻嚟。 抱き合ったりずっと今夜を揺れ合ったり悲しそうな言葉に酔って泣いているよりワインを開けたら 全地带嘅呢个版本，酒红色的心，我自己好喜欢啊！ 我都系。安全地带真系好多非常好听嘅歌曲，做咩咁开心啊你？ 我谂起翻， 欣赏咗啲好歌咯，做乜嘢啊？有咩问题啊？开心 得。跟住落嚟嘅话咧，我要介绍嘅呢一套咧，就系来自韩国嘅一套电视剧。咁喺当时嚟讲嘅话咧，我真系会觉得有好多我身边嘅女仔咧都非常之迷嘅。咁啊，当然啦，系啲穿越剧啦，第一次去睇啦，男女主角咧都好受到大家嘅吹捧啦，亦都好红啦。我觉得咧，有时有一啲嘢咧，佢红系红在佢仲有所有周边嘅产品，啲人都系趋之若鹜嘅。为咗咧就 系 呢一个女主角佢搽嘅一支唇膏。 哇！ 你知我讲咩啦？ 我知。 咁嗰阵时候咧系炒到飞起啦，你想买都要 waiting list 啦，系真人真事哦。 系啊。 咁仲有嘅就系有好多 A 货嘅，因为咧好多嗰啲杂志啊、商场啊，你只要行一行咧，你就知噶啦。 系啊，冻晒嗰啲 广告喺度。所有都系嗰个女主角，跟住咧就有一张佢嘅相，跟住咧就声称我哋呢一个咧就系佢搽嘅乜嘢乜嘢颜色啦。买去问，永远都话冇货。跟住我就几时有得？跟住就攞一本簿出嚟 ，waiting list， 你系第26个，系啊，系咪好过分啊？咁我去过唔同嘅地方啦，例如喺铜锣湾嘅商场啦，咁啊就系各间间嘅所谓卖韩国嘅啲水货嘅化妆品嘅地方，都声称呢一个就系佢嘅， 搽 嘅嗰个唇膏，个个都话系，哇！你真系咧非常之目不暇给，但系咧你好难去抉择。好啦，到我真系已经好啦，既然系咁嘅话，我就买啦咁样。点解搽上去就发觉，点解唔系嘅？ 睇你嗰个颜色系嘛？ 嗰个色点解唔系？但系佢好衰噶嘛？佢系唔会俾你嘅，就系当场试噶嘛？你就一定系要买咗啦。你翻到去嘅时候咧，喂，讲紧唔系平噶，200几蚊，可能有时去到300蚊一条唇膏。翻到去嘅时候，你发觉就系哇咁粉嘅，点解唔系呢个色嘅咁样？你已经知道你中咗伏啦，但你冇办法啦，因为嗰样嘢令到你嘅就系你觉得你自己查咗就系佢啦，所以咪就系咁样买咯。到最后尾买咗，起码有成3至4支。 哇，仲～ 都唔啱， 唔死心， 系啦，唔死心， 你第一次 中 过，你 中 埋啊， 都唔啱。跟住咧就系有一次啦，咁当我已经好唔开心嘅时候啦，跟住我就翻工啦，翻公司嘅就系有一个系做紧呢一个圈嘅一个女仔，跟住就见到佢就，你咪就 系 就 系呢一支啦， 系啊，千中意，千中意，佢个咁嘅唇膏啦，咁佢就话系个朋友真系喺韩国嗰度咧就系买翻嚟， 咁得呢个方法， 净系得呢一个方法先至能够我讲，我讲紧嘅当然就系呢一套戏啦。系咪？亦都系嗰阵时候嘅话，周围都系喺度播紧呢一首歌曲，又或者系中间嘅时候 ，You are my destiny， 哇！你就觉得佢就系、是，哦，唐明俊师，我就系千中一哦。那다시걸어간다면그대다시볼수있다면내지난기억속에서그아픔속에서그대울어 You are my destiny 그대 You are my destiny 그대 You are my everything 做 my destiny 啊！其实头先听下你哋又讲抢唇膏、抢购唇膏咧，你知唔知令我谂起乜嘢？就系我睇完一套戏之后咧，成日走去百里买 mark 个褛，搵 mark 个褛，跟住着完点解咁累堆嘅？一件系呢件褛个问题。 你企上再揾你唔系你着完之后企上张凳度， 我嗰段期间你起码买四五件不同长度嘅 mark 个褛。 你冻噶？你知我讲紧乜嘢系咪？ 着呢件圆形嘅， 系啊。 再去揾 嘅， 咁阔嘅一个膊咁嘅， 都买住先啦， 着住先， 系啊，着住先。 跟住咧，你知唔知经常发生咩事咧？自己棘到自己啊，个衫个衫个个尾咧， 我都有着孖哥咯， 棘到自己。 孖哥我都有啊， 系 你都有 啊，我有啊，关你咩事啊？唔俾啊， 系 睇唔着孖哥褛噶，得噶，唔俾啊， 俾 唔似千聪啲唔可以搽嗰个唇膏， 你蠢到买四支都得啦， 系啊， 笨蛋， 有钱啊， 得啦，翻鹌鹑地带你。 系咁个嗬，所以佢哋呢一啲即系嘢系会令到嗰啲周边产品咧，佢哋就会系咁红咯， 一时风尚 就系咁解。 仲有一套戏叫《阴阳错》，带红咗音乐盒， 冇错，咁佢开始啊嘛，解释这段情， 一定系嗰只音乐嘅， 咪咯，好恐怖啊！我真系觉得，所以真系会迷咗咁样。到你啦，鹌鹑。 我细个咧住屋村六年班嗰时咧，因为啱啱有电视，嗰日暑假冇嘢做，咁我家姐唔知去边度揾咗一本 Lesson 翻嚟，即系三寸厚嗰啲咧， 吉他嗰啲啊嘛，有 cord 嗰啲啊嘛，系咪？ 唔系要唱歌，系 知音集， 系啊， 好厚嘅， 揭揭揭由头唱到尾，揭揭揭。 你同你家姐唱啊？ 嗯， 系啊。 其实你都几好感情啊。 系咯。 咁两个人唔玩，有咩玩啊？咁。因为嗰时咧住屋村咧，我哋铁闸咧有块布嘅，我唔知道你知唔知 咯。下边嗰度啊嘛， 中间 啊中间 遮住啊嘛， 遮住咁样样，系啊，因为冇嘢做。 喺个铁闸度啊嘛， 使唔使噶嗰块布其实？ 唔使噶， 住三十年都冇甩色，都系嗰块布。 系，真系好似冇使。 唔使啦，我冇见过人使。 系啊，都冇人见过浪喺度。 系啊， 咁啊日唱夜唱，跟住咧，咦？突然间有一日咧，多好多细路仔嚟。一齐唱，好开心。佢系担咗凳仔嚟，因为我唔知嗰本书原来都几贵嘅，系啊。咁一路日日喺度唱，终于有一日咧，佢我妈闹啦，门口好多人喺度，你哋唔好再喺度唱歌啦。 点解啊？ 门口好多人嘅意思系你唱得好听啊，定系唱得好难听啊？ 你话 有两个 细路仔一齐唱， 咁可能 细 路仔嘅时候冇咁衰咧。 系啦，系啊。咁我妈又唔中意，佢成日觉得咧我 点解啊？ 学坏佢，我哋 唱歌都学坏。 系啊。 不过你嘅样子都话女士嘅啦。嗱，头先你哋话斋 又吸毒， 系啊，又似吸毒又唱歌， 系啊， 唱歌都觉得你会学坏。你谂下， 佢哋觉得系读书啊嘛，唱乜鬼歌啫？ 其实唔系。你跟阿馬媽媽講下，其實係個樣壞，係啊，個樣壞就做乜都壞，你明嘛？其實唔關事嘅， 係 啊，同你嗰啲就咁樣食煙仔啊咩嗰啲，完全無關嘅，睇姊妹啊咁嗰啲 OK 嘅。 即系睇姊妹好过唱知音集系咪啊？ 唔系你讲过嗰啲嘢，我哋边个冇做过？我哋全部都有做过噶，啱唔啱先？我屋企人唔会担心噶，但系唔知点解马妈妈你做乜嘢担心？ 我够瘦啦，我阿妈从来冇话我吸毒嘅， 系咪？ 佢 罚 你嚟 啊 嘛， 系啦，系啊，系啊。 咁其实咧嗰阵时咧最 hit 就系呢一套电视剧，嗰阵时我哋日就唱音乐咧，起我就唱 咩啊？ 书剑恩仇录，仲要练到鬼咁死大声唱。 你而家唱，你而家唱。 唔好， 佢唱嗰叫书晒恩仇录。咪净系识咗啊啊啊！我想问，你应该系啦，啊啊啊！ 因为最开心即系我要嗌出嚟啊嘛，系啊， 即系你同马家姐一齐 嗌出嚟，嗌出嚟噶，嗌出嚟，嗰啲你唔好摆喺个心度，唔好摆喺个心度，睇讲出嚟，嚟嚟，咁唔怪之门口企好多人啦，而家门口都企咗好多人， 系咪火烛？系咪火烛？嗌到咁样咪火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职安健条例，包括经循可公诉程序定罪最高可以判监2年和罚款1000万，简易程序罪行的检控时限由现在6个月增加到9个月。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期望日后判刑可以彰显公义和反映意外的严重性，有关方面推动落实的时候做得更好。萧善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无论有没有修例，劳工处巡查和监管都应该改善，因为过往一些突击检查地盘事先知道和已经停工，避免不安全的地方被发现，劳工处需要完善有关工作，令到搜证和检控都更加精准。他又说希望条例能够2年1检，否则或者会重蹈覆辙，20年都不修改，以致未能够与时并进。港岛多个地区昨日停电近1个钟，港灯说电力中断涉及线路保养维修的时候有设备故障。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郭伟强说，关注事故是否涉及人手流失、青黄不接，忧虑加剧停电风险。香港工程师学会电机分部代表卢伟筹说，今次停电涉及的范围不细，反映有需要跟进相关的应变计划。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梁希说，根据利润协议，港灯即使停电，只要能够在65分钟之内恢复供电，仍然可以获得政府数以百万计的补贴。他批评是漏洞，认为应该好像港铁一样，按单一事故处罚。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本港处于流感高峰，今个月第二个星期有25宗流感严重个案，绝大部分是小朋友或者长者，包括死亡个案，重症当中有80%人没有接种流感疫苗。他说由于新冠疫情期间戴口罩等防疫措施，本港已经3年没有经历流感高峰，一般人群对流感的免疫力低，呼吁市民尽快接种流感疫苗。另外委员会建议院舍长者应该优先选择接种重组流感疫苗。刘宇龙说，数据发现长者接种重组疫苗的保护力较灭活疫苗为高，科学委员会开会的时候确认本港买入的重组疫苗足够为全港8万至9万个院舍人士接种。也门首都萨那一个设于学校的慈善物资发放站发生人踩人事故，最少80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送到多间医院急救，当中10几人情况危殆。事发在当地星期三晚，商人趁住穆斯林斋戒月最后日子发放慈善物资，数以百计的民众聚集等待分发。控制当地的胡塞武装组织旗下电视台发放的片段显示，当时一班人堆埋在一起，传出尖叫和呼喊声，有人伸手希望其他人拉他去到安全地方。胡塞武装组织说，有商户未经批准当街分发现金，酿成悲剧，已经被扣查。美联社引述目击者说，事发的时候有武装人员为了控制人流向天开枪，似乎击中电线触发爆炸，继而引发恐慌。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364点，跌3点，总成交金额47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6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01点，跌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39.2，升3.6；中芯国际25.05，升9.5；腾讯控股357元。跌两毫，盈富基金20.58升两仙，快手49.2跌2.5，阿里巴巴92.5升2.5，比亚迪股份228.2跌4，京东集团143.8跌4毫，金思瑞生物科技21.3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03跌0.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34.74，瑞士法郎0.897，加元1.347，人民币6.891，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96，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28651点，升44点。港金报1865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2.32美元，卖出1992.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古先提翻你，由于机件故障，介乎鲗鱼涌至到北角之间一段西行线嘅电车服务系需要暂停，咁大家要留意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封路情况，观塘的协和街由于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秀雅道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另外大角咀的大全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东行去返大角咀道方向近住大正街部分行车线都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中横苍穹，揽月九天。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问天， 整个拍摄过程为了真实展现航天人员的拼搏精神，剧组600多人横跨大半个中国实地取景，包括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内蒙古额济纳旗以及北京航天城，最终完成艰巨的拍摄任务。 问天粤语版，星期六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喂，边个入嚟我房？ 又俾新老细捉你啊！ 我忍够啦，我要拎住佢呢一个签名去揾人。 打小人，落佢光头，喂，预埋我啊！ 系去揾笔迹分析啊！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晚9点半，冯杰、郑正恒请嚟笔迹分析专家林婉文介绍新书《职场笔迹知你我》， 一手字一个签名，点样解开职场人事关系嘅密码呢？ 做翻好你份 proposal 先讲啦。 我是邵家家医生，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 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爱好系列，轮、到我啦。 系 呢一首歌曲，我相信咧一出大家一定记得嘅。但系呢一首歌， 罗文， 自从多年前，都唔系多年前，一年前，我俾一个谋你鹌鹑地大唱完之后， 我个名啊叫肥强，我块面系最长，耶、yeah, ，肥强周记，耶耶耶。 你真系劣迹斑斑。 因为我每次听阿 Logi， 我就谂起佢，哎呀， 我觉得好正喎， 激死啊！ 佢系咪就是、我唔系，系另外一首歌，着住件衫之后咧，闪闪亮亮咁样企出嚟跳舞，唔系呢一首， 呢、一首就系啦， 嗰首 嗰只就 系、 是，呢只系原版嘅，不过加咗阿肥排喺前边嘅，激光中 Logi 一齐嚟啦！ 尚未温度将提高更多，所以你应靠近我，不要再自我封锁，此一刻你属于我，你再也没法躲。嘿，将今晚今晚交给我，我要为你唱尽我歌，施展我一身解数，在那激光中穿梭，我用千支歌将你来锁。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只要你是有耳朵，我便会令你疯魔，要与你发生触摸，而好歌捉我你什么，此一刻你属于我，你再也没法躲。嘿，光星似激光奔放，我发热我发亮发光，冲击你使你心火烫，令你身躯的光光与劲光把摇来锁，光加热就等于火，火加歌就等于我，我与歌再加上你，温度将提高更多，所以你应靠近我，不要再自我封锁，此一刻你属于我，你再也没法躲。不管你是姓什么， 成日呢首歌的混音咧，同埋即系成个前奏咧，都好有嗰种魅力嘅，同埋好特别，好特别嘅 系啦。 咁咯，咁所以就俾阿肥强咧唱完之后咧，我就一听我谂起肥强真系。 两位开个条件出嚟，咩条件我都制，洗晒所有嘅黑历史。我嘅， 呢啲咪黑历史嚟噶？ 唔系啊，几好啊， 几得意啊！ 系啊，洗晒嗰啲嘢嘅话，你就冇记忆 噶啦。一无所有， 系啊，大家对于你嘅记忆系冇。 唔需要有， 冇咁又冇。 快啲讲。 好啦， 好咁就到我啦，咁我要同大家咧要介绍嘅呢一位朋友咧，我都好开心，我觉得做广播最难得嘅一样嘢嘅就系好有 機會咧，就係可以訪問到一啲嘅就可能係音樂巨匠，又或者就係講緊係一啲嘅就音樂嘅教父。咁我好開心嘅就係有一次佢嚟香港要做宣傳嘅時候嘅話咧，我係有幸可以同李浩林一齊咧就訪問佢嘅。咁其實我覺得喺嗰次嘅訪問當中嘅話，係真係能夠諗能夠咧就好好地好親身咁樣去感受到嘅就係呢一位嘅音樂家，佢俾人哋嘅一種嘅感覺，就係其實非常之有呢個修養啦，佢有內涵啦，但係親切又窩心，佢又好有型，好有自己嘅想法，佢嘅音樂好獨特，而且非常平易近人。咁其實我覺得好有深刻嘅印象嘅就係嗰次咧，佢嚟香港嘅時候咧，我哋就捉到有一樣嘢，就好想喺現場度問佢嘅、因為嗰陣時候咧，佢就幫麥當娜，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咧，佢係有一首叫做《Ring》嘅歌曲，就做呢個 director 嘅。佢裡面嘅就係幫佢監製同埋嘅就係拍攝佢嘅呢一首MV。喺好多嘅報道當中，就知道佢哋兩個係鬧不和嘅，係因為咁樣搞得唔開心。咁當然啦，阿娜姐你都知道噶，佢好有自己嘅睇法，又或者好有自己嘅 一啲， 冇錯。咁就咁啊，捉住呢樣嘢嘅話，就希望所以咁問佢啦，就即係今次你同佢去監製同埋去拍呢個 Ring 嘅 MTV 嘅時候嘅話，究竟咧你哋兩個係咪不和啊？呢位朋友嘅就係佢淡笑不語。完全系唔答我哋， 哇，好高 涨，好高涨，但笑不语，但系个笑容，你见到佢系有意思嘅，佢咩都唔讲，亦都唔会话我唔会睇呢样嘢，我咩都唔讲，呢个已经系一个答案， 這個、非常好。 我真係覺得佢好勁， 係啊，好勁。 咁我講緊嘅就係當然啦，佢有一句嘅座右銘係成日都講話，人生係短暫嘅，藝術係長久嘅。雖然佢已經離開咗我哋，但係我諗一響起呢一首歌曲嘅話，你一定會諗起教授版本龍一。 常之旋熟悉嘅旋律 Forbidden City 吓， 正啊， 约约嘅推介，跟住到， 喂，你哋咧入， 喂咩？点啊？鹌鹑，鹌鹑地带， 点啊？仲未有嗰个地带， 忍 出咗嚟，唉， 忍， 快啲啊！ 人哋叫你长话短说啊，啲人惊你好似上次咁样讲讲讲讲到十二点。 我都觉得佢系啊，吓呢、 啊、 一排呢一期唔知道做乜。 佢就算冇嘢讲，佢都氹住唔讲嘢。 系啊， 快啲啦！ 好似食咗咩咁？嗯， 食咗乜嘢？ 唔知你食咗咩？快啲啊！ 喂，你哋有冇试过第一次出埠拍嘢嘅时候个感觉系点噶？开唔开心？ 第一次出埠拍嘢，好开心咯， 好开心。 梗系啦， 阿 Michael 有冇试 过出埠拍嘢？唔巴闭，我又唔系演员，唔系艺员，我又唔系演员。 O K， 或者出埠做嘢咧，又冇 咁啊有，咁啊好兴奋 啊， 出嚟做嘢 好开心， 做嘢就有。 系啊， 一般般啦。嗱，我哋同佢个工作性质唔同，拍嘢咧，我估系开心嘅，因为你梗系拍啲靓景 啊， 去 旅游 啊，玩 啊。 我哋做嘢系开会啊，去对住好严肃嘅生意。 咁你 开 完有啲轻松嘢噶嘛 ？O K， 嗱，其实咧每一次，譬如拍完嘢咧，我第一次最深刻嘅印象咧，就系话个导演咧，将我哋上飞机啊、摆行李啊、上旅游巴嗰啲咧拍埋，然后摆片尾，跟住再配埋只音乐。 我哋 making off 系啦，咁咧我就由嗰次起咧，每一次听到呢一首歌咧，我都有啲收工啊，或者去玩完翻香港嗰啲感觉。 不如你讲下你嗰次拍嘢系拍咩啊？ 我记得嗰次系拍一个 MV 嘅， 最重要佢唔讲 哦， 唔系我想，喂，重唔重要系我话事。 咁但系讲完之后都唔知讲乜啊嘛，但个问题系咪又唔知 听歌 又唔知你去边玩 啊？ 系咪点解会无端端有啲咩人拍我又唔知？ 啲歌啊，啲歌咩事啊？ 咩啊？ 朋 友 系啊，呢个摆片尾咧， 有咩人啊？好似 所有 cool 啊，同埋有两个星嘅，有一个就系陈慧娴， 仲有一个咧。 仲有一个系一个一个嗰啲叫做 model 嚟嘅，做佢嘅 MV 里面嘅男主角，系啦。 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 阿马老师啊，你个古仔仲有冇？惊冇时间啊，即系我惊你唔够，我惊你气数已尽，唔系呢个用用词唔系几好，唔系 咯， 即系我惊你唔够时间讲。 系啊，俾少少时间佢交代一下，系咪啊？ 你好似未完咁啊，成件事。 系啊，唔系，其实未开始过。 喂， 你咧，两位今日咧，令到我咧。 唔好再讲其他嘢啦，我哋而家俾时间你， 你 仲够？ 我哋真系停啦。 唉，算啦，咁算啦。 好心 脏 累病啊，真 系！俾佢讲又唔 讲，唔系啊，俾你讲你又唔讲 出你只主题曲啊！YMCB 啊，你真系， 唉，救命！ 未听完咁，因为平时你好多古仔噶嘛，今日好似咧，好似好快就讲完咩？我唔惯啊，我今日瞓唔着，我惊我今日瞓 唔惯啊， 唔惯你讲 唔系啊，佢都好系都系咁样噶，佢讲一轮嗰啲嘢嘅话，完物不着边际噶嘛，同佢想讲嗰啲嘢就完全唔关事噶嘛。 咁啊 ，Y M C A 关事啲 系 啊，咪等你继续心痒痒咯，你哋咁开心， 唔会噶，你放心。 你永远唔知道我的故事嘅结局系点， 系啊，我根本就唔想知 道。Came up to me and said, young man, take a walk up the street, it's a place there, called the YMCA, they can stop you back on your way. It's fun to stay at the YMCA, it's fun to stay at the YMCA. They have everything fundamental and joy, you can hang out with all the 系翻到十二点钟，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啊，你见到今日嘅爱好系列嘅啦。翻嚟咧，我哋最后一个钟头咧会有《寻找快活人生》，今日系潘石和、黎智伟。 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寻找快活人生，潘石王、黎智伟。 好啦，今日咧好开心咧，直播室咧有黎智伟先生，人哋叫潘石王啊，或者叫包山王啊吓，咩爬包山咧有非常之好嘅成绩嘅。Hello， 智伟 ，Hello， 好开心啊。咁啊，关于智伟嘅故事咧，可能大家网上都睇过好多啦吓。咁啊，呢一个访问咧会分为三日，从唔同嘅角度咧，有智伟讲过佢嘅人生嘅睇法啦，或者嘅经历啦，或者自己嘅感悟啦吓，即系从人生里面得到啲咩教训咧咁样。不如今日第一日，我哋由最基本开始讲起先好嘛？人生咧。 我自己就覺得咁，一定會有一個目標，好似以前咧有啲文章所講啊，即係話咧，好似由一個渡海泳咁樣。如果你唔知道渡海泳應該由邊個方向咧，你只會喺個大海裏邊咧遊啊遊啊遊啊，永遠揾唔到一個目標咧，就去唔到個終點啦。咁人生嘅目標對於每一個人又唔同啦嚇，同埋每一個人個開竅嘅年紀又唔同啦。有啲人咧好早已經知道自己要啲乜嘢，最叻做啲乜嘢。我想問阿志偉，對於你嚟講咧？你嘅人生目标会唔会嗱？我即系以一个旁观者去猜测啫。 嗯， 你嘅目标会唔会都系同攀石或者同运动有关嘅咧？ 细个啦，我谂小学四五年级啦吓，咁其实我都知道啊，我将来我想做运动员，或者我啲梦想又真系写做运动员嘅。咁当其时就未攀石嘅，咁结果小学就有咩玩咧？咁咪传统嘅乒乓啊、篮球啊、田径啊，咁都玩得唔错噶啦。咁直至到中學階段啦，咁啊遇上咗攀石，咁就當其時基本上一個禮拜有五日啊，都係做緊唔同嘅運動噶啦，可能一三就練乒乓，跟住又練籃球，跟住又練越野跑或者係練田徑咁樣，咁啊跟住星期六日就去比賽，咁基本上都係咁樣過，咁直至到係中三、中四就接觸到攀石啦。亦都系半年時間咁上下咧，就開始攞到啊亞洲青少年呢個獎牌。咁嗰刻開始就開始認定咗啊，攀石就係我要發展嘅項目啦，咁樣嘅。 嗯，而且咧，作為啊青少年啦，或者細路仔啦，即係嗰陣時啦，爸爸媽媽咧或多或少咧都有啲影響力，或者會有啲阻力嘅。嗯，即係譬如舉個例，我聽過無數咁多例子啦，即係，誒我仔想學音樂，我仔想學畫畫。做运动员，喺入边搵到钱啊，咁样。其实嗰阵时咧，你自己喺呢一个运动路上面咧，就好有嗰个叫肯定性啦，即系你会觉得，嗯，我想做运动员咁样。但你身边嘅人咧，譬如屋企人啦、朋友啊，会唔会有啲嘅相反嘅意见呢？ 当其时我嘅年代都系一样噶啦，正如你话斋，我父母都，我哋都系属于基层出身啊。父母由细到大俾我信息就系、是。书读到啊，读上去啦；读唔到嘅，早啲出嚟社会做嘢，唔好玩，唔好躝街。咁变相嗰阵时，我就成日拎住个篮球或者拎住个乒乓板，就喺个街场度过咗一日噶嘛。咁啊，由朝打到夜晚咁样。咁就当其时系咁俾佢哋闹啦吓。咁我同佢讲，我冇学坏都算系咁噶啦，即系啲屋村地方咁样。咁但系我同佢讲话，我唔系去玩，我系去咗练习。但系佢哋唔知练习咩嚟。咁直至到我攀咗石之后啦，因为都攞咗亚洲青少年冠军。咁亦都攞到體育學院嘅獎學金啊！咁當其時每個月都有幾千蚊咁樣發放俾我噶，咁跟住後尾我就開始每個月俾幾千蚊家用俾屋企咁樣。咁跟住就從此 知道一樣嘢正經嘢。 係啦，父母就唔反對我做運動員啦。啊，你俾心機啦，去贏多啲獎啦，記得準時交家用咁樣。咁啊，喺一個咁現實嘅環境底下，我就知道啊，原來做運動員雖然屋企幫唔到手啦。咁只要你年年達標啊，咁亞洲保持喺前八名或者前六名咁樣，咁全國又保持前三名咧，你就攞到份獎學金噶啦。咁，結果就每一年都要逼自己要攞到呢啲成績啦。咁，因為知道一停咗獎學金，個運動員生涯就完啦。 咁呢個都係麵包嘅鼓勵嚟嘅，可唔可以咁話？ 都係噶，因為我見到身邊同輩嗰啲，即係有啲又早我出道啦，叫師兄啦嚇，咁未必比賽發揮得咁好噶嘛，咁。咁有時都好現實㗎，咁見到佢哋日頭又翻工，咁跟住又要出去做好多 part time，跟住又去練習，跟住又再比賽， 好辛苦咁樣嚇。 都辛苦啊！咁其實我諗喺香港做運動員，大部分都明白㗎啦。有幾多個真係可以全職㗎？掛名係叫全職咯。咁其實都要出去揾食㗎嘛。 都要顧及家庭嘅。嗱，其實咧頭先阿志偉講到咧，你有好多嘅運動都喜歡啦。點解？点解攀石喺咁多个运动里面特别会令你留恋，或者会觉得系呢一样嘢咧？ 起初我觉得攀石就比较，因为嗰阵时都算系少人玩嘅，同少人接触，咁同埋我又好快，因为我其他体能都比起同期嘅朋友好啊，因为我好细个已经 train 大，甚至乎我有啲气量啊，即系嗰个心肺啊都好啊嘛，咁变相我就好快上手啊，咁再加上就系攀石就。屬於一個你自己嘅一個競賽嘅項目啦，叫個人項目啦，即可能我填可能係接力或者係打啲球類運動嘅，要一隊人一 team 人同你一齊衝，一齊有個目標，一齊奮身先贏到噶嘛。咁攀石就比較個人 化 少少嘅，係啦。 勝負盡在我手。 可以咁讲，同埋就系你选择定放弃咧，咁正常你都越爬越攰嘅啦吓，好好难你会越爬越有力噶嘛。咁嗰刻咪大家咪斗挨咯，啊边个硬净啲，边个襟熬啲，咁咪爬得高啲，或者系又爬得快啲咯。咁变相嗰刻里面，我亦都同一时间攞奖学金啦，即系有时自己做嗰啲咩区队田径啊、篮球区队啊嗰啲都知啦。顶晒笼咪俾件 uniform 你咯，你一件 jacket 或者有个袋，就好似好威水咁样啦。咁但系都要食饭噶，咁变相攀石就攞到奖学金呢、這个都系现实嚟嘅。咁、我就啊，咁不如全程投入落去啦。咁结果就赢咗嗰次之后，就一路连续四五年都攞到一个好好嘅成绩，就 keep 住咗发展啦。 系、其实咧嗱，我又唔知道，因为我喺运动咧，我同阿志伟啱啱相反。我细个嘅时候咧。样样运动我都唔玩嘅，成日咧上运动堂咧，我坐喺度睇人哋，即系我睇书，老师又俾我，老师又俾我，诶、哎，阿梁继章，你唔中意运动嘛？你睇书啦咁样，咁所以我同运动系无缘嘅。咁我想问啊，作为一个运动好手啦吓，其实你有冇谂过，譬如攀石相比其他咧，有冇个可能一个危险性咧，会唔会多啲噶？即系嗱，我唔识啊，因为我系运动外人啦吓，所以我想问，其实攀石咧。是不是一个容易受伤它本身啊是不是一个容易受伤的运动 其实就不是容易受伤的因为你就算跑步或者田径这样你 都会 擦损拗柴就算一个平地都好你落地都会的嘛。反而攀石你知道危险呢你会更加注重安全的。因为一有事呢就不是说损手烂脚那么简单可能是牵涉你的性命的嘛。变相我们的器材啊保护设施要做得很足。同埋要 check 得好嚴格咯，係、咁正常普通擦損嗰啲咁，你乜運動都會有機會啦。 係嘅，但係攀石方面從來冇試過啲咩受傷啊、意外啊、種種嗰啲有 冇？試過一次比賽咯，即係可能喺一個五層樓高嘅十幾米嘅範圍，咁啊一個我哋叫做 dino 跳躍嘅動作，咁一個失手就捉唔到嚿石，叫跣咗落嚟啦。咁啊，嗰刻里面由最高点科落嚟个距离都接近成十米八米嘅。咁 头先你话五层楼高啊，五层楼高噶咯、 即系可能你当十五米到，咁但系你科嘅时间科落嚟科咗成十米咁样咯。 但 系 有冇安全措施、啊？ 有安全绳嘅，有安全带同埋绳索保护嘅，系啊。咁但系嗰刻里面就科嘅时候就。平衡得唔係咁好啦，咁可能撞到個頭咁樣，比較最嚴重嘅一次啦。 但就冇咩事嘅。 啊，冇乜事嘅 ，check 過之後都冇嘢。 嗯，嗱，其實咧，尋找快活人生咧，就係訪問你嘉賓啦，由佢哋講翻啦。咁我想問阿志偉啦，從你自己睇翻咧，如果嗱仔仔啊 ，Gordon 啦嚇，如果你第時會建議佢咧，點樣揾自己嘅目標咧？係咪用興趣咧？如果有一日，阿仔仔同你讲，我想做呢一样嘢，而喺你当时，你会觉得呢一样嘢喺社会上面未必可以咁出到头，搵到钱。你今日调翻转啦，你系爸爸啦，你会点样去鼓励佢，俾意见、兴趣先啦，定系面包先？ 我都坚持翻我自己的理念啦，即系我自己认为每个人嘅人生都属于佢自己嘅。最紧要咩咧？唔好后悔，即系就算行错咗都好，你继续顶埋落去啊！即系食得咸鱼睇得渴，系啊！我自己都系咁，我唔向后望嘅，向前啦、永远都系向前咁样，即系自己拣噶嘛条路，冇得怨人嘅。咁所以依家我都唔会逼佢啊！啊，爹哋咁劲咁样，啊攞咁多奖，你一定要去攀石啊！啊！唔好打篮球啦，唔好游水啦，唔好玩其他嘢。 呢个系有啲爸爸妈妈嘅谂法， 唔好打机啦。 系啦，自己比较擅长做一样嘢咧，会希望嗰个仔或者个女咧，会好似接棒啊，或者系做翻呢一个行业，好似有一个好正路嘅谂法。有啲爸爸妈妈或者 我更加极端反对，即系反而更大个压力同包袱。佢即系好多人会同佢比噶嘛，咁就算你自己唔想都咁，周边啲人。咁即系正如早排早几个月第一次去参加比赛，即系参加啲攀石比赛，咁、个个都冲埋去问佢：咦，你系咪黎智伟个仔啊？你系咪智伟个仔啊？咁系啦，好多 好似有啲压力嗬， 无形嘅压力咯。咁但系变相之后都一件好事嚟嘅，即系佢呢排疫情又少咗运动，都变咗成肥仔咁样啦。即系佢自己会主动讲话啊，我要减肥啦，可能冇咁肥咧，又爬得高啲啊，甚至乎攞到奖啊，等等呢啲咯吓。咁即系试过有一个短暂嘅反省期咯，佢会自己 短暂反省期。唔系我见到仔仔，虽然有少少 baby fat， 不过 OK 啊吓，即系小朋友冇乜所谓啊。但系我谂呢个好正常嘅，因为佢。 耳濡目染，見到爹哋有攀石啊，有啊好多好多以前嘅嗰啲叫 pass record 係咁驚人、咁驕人嘅時候咧，佢都會想喺嗰方面發展咯，會唔會啊？即係佢因為佢見到啊嘛，即係你見到嗰樣嘢，哇！爹哋好叻，我唔知啊，即係我就會啦，可能見到哇，原來我爸爸以前做記者嘅，咁我有一段時間我都有諗過啊，第時我可唔可以好似佢咁樣？去咗个记者咧， 你几多岁先醒觉先呢样嘢？我个仔依家十岁啫， 咁啊系， 都未知咩嚟嘅。亚洲冠军咩嚟噶？值唔值得噶？系咪好易攞噶咋？即系等于呢啲咁样，咁佢慢慢我谂过多几年啦，佢就知道哇，原来咁劲啊咁样。我就冇去佢面前话俾佢知，我真 系 好劲啊咁样。 系，咁你觉得如果后生仔咧出嚟咧，如果真系要揾自己嘅兴趣咧，你会唔会有啲咩嘅建议或者要你会？点样去行呢条路？如果要揾一啲工作或者系自己嘅将来谋生嘅之路， 都系嗰句啦，即系有时啲嘢你拣咗就自己中意做嘅就决定行咯。即系等于我初头去追呢个攀石梦，哇！嗰阵时真系试过，即系最辛苦嗰段期间系唔食饭都要留翻啲钱去搭车，去搭车去练习噶咋。咁跟住又要搭车翻入去屯门咁样，咁你来回都几廿蚊啫嘛。咁即系屋企又唔系支持咁样，咁自己唔食晏昼都要留钱搭车食饭噶。 攀石行先，所有嘢都系。 系啊，咁同埋就系、是自己知道要定一个时间咯。我都建议佢定一个时间。嗰阵时冇谂过行到咁远嘅，谂住就系、是、我尽力练习，尽力去比赛，尽力去做两年。 嗯，即系两年，呢两年内你觉得行到几远咧？你想行到几远？有冇一个嗱？你定一个时间系啱嘅，但系呢个时间里边，你想行到边？ 呢两年里面，我嗰阵时定我最基本都要做到全中国第一，或者系亚洲前三咯。 嗯嗯， 系啦。咁结果就，但系呢两年我就自己好自律嘅，即系唔系话教练捉住你啦。你练习嚟呢几个钟，你要做呢啲嘢。我系自己好神心咁样，朝早就要落街跑步，跟住又戒得好清咁样，咁去饮食习惯，咁两年做得好好。咁跟住之后就一路 keep 住都有好好嘅成绩出嚟，咁变上呢啲嘢你就牺牲晒噶啦。即系我就中学时期开始系攞好多奖啦，成日比赛啦，咁就缺失咗一啲叫做咩童年嘅死党啊朋友咁样，咁变相佢哋 即系人哋去睇戏啊，人哋去 wet 啊玩啊 旅行啊吓睇戏啊 BBQ 啊， 人哋食嘢可能又食垃圾食品又唔得啊呢、這个，我运动我唔食得啊咁样， 嗌几次都唔会嗌你噶啦咁样，咁跟住咪。有少少遗憾咯，咁但系都值得嘅，咁起码我将我自己目标完成咗咯，即系仲喺我识行识走嘅时间，咁因为依家都坐轮椅啦，咁起码叫做无悔先咯。 嗯，其实你作为一个成功嘅运动员咧，我无缘啦，系咪先？即系而家几廿岁，我想问啦，其实系咪如果想做一个好嘅运动员，都唔好话成唔成功先，好嘅运动员其实系咪都应该好似你以前咁样，即系唔能够有任何保留嘅，去就去尽。自己要自发性去练习，同埋喺个体能方面做各方面嘅提升，即系唔可以懒嘅运动员系唔会成才嘅，可唔可以咁话？ 好难讲噶，因为个个人都唔同。咁同埋呢几年个风气又转咗咧，咁当其时我就即系好多环境因素底下，逼我就冇得去咁多选择啦。咁我一系就跌埋心水做，咁通常我都唔会系俾自己半桶水嘅，一系就唔好做。一做就要最劲嗰个嘅， 即系呢个系你性格嚟， 我都格言嚟嘅，系啊，即系识我啲朋友都知噶啦。咁一系就唔好做啦，咁一做你全力去做，即系唔好俾自己后悔啊！又话唉，嗰阵时我瞓少几个钟落去跑多个礼拜，又唔知变成点样。咁我唔中意讲呢啲嘅，系啦。咁我净系睇个结果嘅啫，系啦。同埋就系自己有冇尽力去做咯。咁最紧要系对自己有个交代咯。 问心无愧哦， 系啊，冇错。你可以呃人呃教练咯，我做咗几多训练咁样咁。 啱唔到自己， 系咯，啱唔到自己， 过唔到自己。其实咧，如果运动员系已经即系你嘅生命里边写咗出嚟啦，吓一个运动员。如果当日你谂翻转头，如果你唔做运动员咧，阿志伟会做啲咩咧？嗬，即系你生命里边仲有冇 second interest 嘅第二样嘢，其实都同运动都系差唔多好重要嘅。定系你其实全部童年青年期眼中只有运动，乜嘢都冇噶。 系啊， 真系， 真系系啊。 哇！你好專一喎喺呢方面。 讀書唔係包尾啊，咁中間分子啦，但係運動成績就好好嘅。即係我其他項目可能打乒乓啊、打田徑，其實嗰啲都已經係港青啊、區隊、可以代表出去比賽。直情阿 Sir 都同我講：你揀定啦，你冇理由參加奧運啊！你呢度啊打完乒乓，嗰頭又走去跑，跟住又走去打籃球，你決定啦，係啦。 即係唔可以貪心。 哦，系啊，我俾人争噶，即系后生嘅时候， 好羡慕你，因为我同运动真系好冇缘嘅。但我亦都好佩服你咧，能够即系咁早咧就认定咗呢一条路，咁所以都证明后来咧即系踏上成功嘅运动员之路吓。好啦，咁第一日访问咧就讲下呢一方面嘅问题啦。咁我哋下星期咧同一时间会同潘石和黎志伟继续倾偈。好，下个礼拜再见。 今生之中许多喜与悲，或是一切绝望与心机。通通因我当初有了自信，誓要达到目的地。好比飞机孤身天际飞，定立方向基于信誉所致。七分本领三分靠运气，没法预见目的地。世态变迁我也许不顾忌，现实玩弄不免叫心痛悲。经多少次冲击叫我受气，泪也滴满了地，偏偏我不放弃，停住眼泪，鼓起勇气。永远奋斗就似没有尽期，我跌下再翻起，永不放弃，人面世事心中铭记。苦楚之中找到心的趣味，我更是不肯放弃。敢天真去计划前路，但是亦不再担心跌了不起。种种转变迫使我去面对，绝无话躲避。好比飞机孤身天际飞，定立方向基于信誉所致。七分本领三分靠运气，没法预见目的地。有更重压迫我也输得起，往前往，方知一切都美。奋斗结果永不可预期，信心却打不死，永不放弃，停住眼泪，鼓起勇气。永远奋斗就似没有尽期，我跌下再翻起，永不放弃，人面世事心中铭记。总找到心的趣味，我更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申诉专员赵慧贤宣布，就当局打击滥用公屋资源的工作展开主动调查，将会审研房委会、房屋署和房协对租户住用情况的监察，对租户入息和资产申报的审查，跟进怀疑滥用公屋个案的机制和措施，以及因为租户滥用公屋而收回单位的程序，有需要的时候会提出改善建议。申诉专员公署说，不时收到市民投诉说房署或者房协没有妥善跟进怀疑滥用公屋的举报。赵慧贤话，房署同埋房协有必要制定切实嘅机制同埋措施，以有效咁侦测并且遏止滥用公屋单位嘅行为，保障公屋资源获得公平分配同埋合理运用，所以决定展开今次嘅主动调查。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职安健条例，包括经循可公诉程序定罪，最高可以判监两年和罚款1000万，简易程序罪行的检控时限由而家6个月增加到9个月。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期望日后判刑可以彰显公义和反映意外的严重性，有关方面推动落实的时候做得更好。萧善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无论有没有修例，劳工处巡查和监管都应该改善，因为过往一些突击检查 地盤事先知道同埋已經停工，避免不安全嘅地方被發現。勞工處需要完善有關工作，令到搜證同埋檢控都更加精準。佢又話希望條例能夠兩年一檢，否則或者會重蹈覆轍，20年都唔修改，以致未能夠與時並進。正在北京的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朝早在北京教区主教座堂出席弥撒。北京教区主教、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李山亦都有出席。周守仁在台上说，天主圣神是合一的神，并不是分裂，所以期望北京教区和香港教区、香港教会和内地教会能够以合一共融，为所信所拥抱的真理作证。他又说希望两方有更多交流、合作和认识。他提到教宗方济各推动教会同道皆行的精神，说主教、神父、修女、教友都要学习互相聆听、互相尊重。李山就说希望中国教会能够在传教过程中得到平安，亦都希望香港教区和北京教区按圣意发展。也门首都萨那一个设于学校的慈善物资发放站发生人踩人事故，最少80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送到多间医院急救，当中10多人情况危殆。事发在当地星期三晚，商人趁住穆斯林斋戒月最后日子发放慈善物资，数以百计民众聚集等待分发。控制当地的胡塞武装组织旗下电视台发放的片段显示，当时一班人堆埋在一起，传出尖叫和呼喊声，有人伸手希望其他人拉他去到安全地方。胡塞武装组织说，有商户未经批准当街分发现金，酿成悲剧，已经被扣查。美联社引述目击者说，事发的时候有武装人员为了控制人流向天开枪，似乎击中电线触发爆炸，继而引起恐慌。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周末至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07点，升39点，总成交金额5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46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01点，跌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40.3，升4.7；中芯国际25.05，升9.5；腾讯控股358.8，升6；盈富基金20.62，升6；快手49.2，跌2.5；阿里巴巴92.8，升5.5；京东集团144.0，跌2；比亚迪股份228.2，跌4；南方恒生科技4.04，升1.2；建设银行5.29，跌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4.77，瑞士法郎0.897，加元1.347，人民币6.889，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96，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28681点，升75点。港金报1865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3.49美元，卖出199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我们的婚姻。 洪大为饰演的城江村 在面对家庭问题的时候，总认为女方应该更多付出，而男人的重心要放在工作之上，还说事业不成功是男人的原罪。这位工作狂会怎样面对回归职场的太太呢？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4月18号起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好心思写下啦！ 你好人好者，点解要做乞衣啊？ 做乞衣好啊，想行就行，想瞓就瞓，仲可以入埋丐帮，有个照应。 丐帮真系咁好？ 想知道丐帮嘅真面目，就要听住星期日晚上8:30由文教组制作第二台播出嘅《闲话武林》啦。其实我睇阁下嘅相貌，一定系乞衣中嘅霸主。 吓、啊，咁即系点啊？ 咪都系乞衣啊！ 我唔同你讲嘢啦。 妈咪煮饭啊？咦，你做乜喊啊？ 乖，妈咪冇嘢啊。 你好唔开心啊？我应承你，大个咗煮个最好味嘅送俾你食啊。 好，无论几困难，我哋一齐好好生活落去。 对孩子嘅期望系父母克服困难嘅一大动力，拥抱希望，珍惜所爱，爱惜子女，爱惜自己，爱惜生命。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下午1:00，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钟，风骚快活人。 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Dr. Eric， 早晨， 你好啊， 你好啊。上个礼拜你走咗去边度啊？去旅行啊？ 去新加坡。 哦、哇，新加坡正。 听讲话佢肥咗翻嚟啊！ 肥咗啊！ 系啊，变咗靓咗。 肥力啊，变咗。 系啊， 咪有个肚腩仔咯。 多谢 Eric 话唔睬你哋啊， 可唔可以？ 喂，多谢 Eric 啊！嗱，其实今日咧，我喺网上咧睇到一个即系叫做新闻啦，咁就话咦有香港有人见到咧街上面有人放羊吓，即系放狗有啦，系咪？放羊，咁于是啲人就其实养唔养得嘅咧？咁睇翻原来咧，我之前都唔知道。咁啊，渔护署条例就话咧，而家新界有九个地区 系。 离岛、葵青、北区、西贡、沙田、大埔、荃湾、屯门、元朗，喺呢啲地区养咧系无需领牌，但系如果呢九区以外咧，就一定要领一个叫养羊嘅合法牌照。嗱，撇除合唔合法啦吓，如果大家喺屋企，即系我哋而家一般嗰啲大厦，又适唔适合咧咁样？咁啊，香港人咧有时好爱心爆棚嘅，好多咧。可能另類啲嘅寵物都喺今日裏面咧講啊，其實呢啲就算你有呢個地方有呢個愛心啊，咁應唔應該或者可唔可以養咧？咁可唔可以講呢方面？ 邊啲養得邊啲唔養得？ 可以養同埋應唔應該養？ 係啊，可唔可以同埋應唔應該養咧？譬如頭先嗰個新聞，佢係羊仔，羊仔嘅生活環境咧，我就咁諗啦。如果你屋企咧真係咧一個。普通一個 apartment 咧就未必適合我哋啊！即係如果你連屋企裏邊連一個草地睇下都冇嘅，係咪啊？當然 Eric 羊仔，即係就攞羊仔嚟講，佢適合養啲咩地方可以？ 有咩條件啊？ 撇除合法法啦。 OK， 基本上第一樣嘢咧就嗱羊咧就特別而家啲人係養山羊啦。其實就你話做一個寵物。是不是適合？個答案是其實你如果有啱嘅環境是適合嘅。 羊寵物 即係冇一個冇一個道德嘅或者道德嘅原因點解唔可以養啦、啊、如果即係整個大體嚟講啦，因為羊同人嘅羊係我哋人類可以亞叫係第一個 domesticated 嘅，即係俾我哋 人類圈養嘅 動物嚟嘅， 係咩？ 所以有成幾廿萬年歷史嘅，所以咧可以话可能同狗有得挥，或者仲早过狗嘅。 诶、欸，但系咁，我多 Derek 好惯同人住噶啦。 但系我睇咗另外一篇文章，佢羊点解唔适合俾人养咧？第一，佢好大阵味啦。第二，佢中意咬烂好多嘢啦，因为佢系嗰啲咩反刍嘅动物啦，所以佢不停咬。第三，因为咧佢始终咧系有个兽性啊，佢好中意搵个头去撞嘢咁样啊。因为羊同埋佢好嘈啊，嗰啲咩真系好嘈咁咯。 我谂 同狗差唔多啊， 系啊， 几 好。 哦、你譬如当唔好话住一个 apartment， 好明显，如果嗰啲就完全唔适宜，因为一个羊都要一个 起碼起一個好大嘅 草原 俾佢再走啦，係啦，即係冇人，即係一個你諗下，我哋舊時喺澳洲，一個我哋可能有即係成我諗。有成3000尺嘅草原咁樣喺出面，其實都唔夠一隻羊去生存嘅。 3000尺都唔夠一隻， 係啦， 仲矜貴過我哋啊！ 一隻羊嘅羊咧係 矜貴過 羊羊棚啊嘛，大家 哦羊棚得得，一個群體嘅係啦， 嘅其實佢會唔開心嘅。 哦，唔可以養一隻嘅。 系啦，同埋咧，你头先讲嘢全部啱啦。特别如果男仔羊系特别臭啲嘅，特别未阉嘅，所以咧就变咗你间屋嘅，而家间细嘅屋柜就村屋系唔适宜养啦。你话生存到呢啲动物好叻嘅，佢喺好多古怪环境，好似人咁嘅啫，好 harsh 有适应性系， 不过系唔应该养，因为好辛苦，同埋加埋你唔好睇少一只羊咧，你要担运几多去，因为头先我讲话，我哋好明显香港就。唔夠草俾佢食噶啦，咁就變咗佢要你要 食乾草咯， 買啲唔同嘅麥啊，或者好多禾秆草俾佢嘅。咁唔係講少少啊，唔係講只白兔咁少啊，佢個份量你即係你喺白兔嗰啲地方買一個大磚咁嘅禾秆草啦， 食幾日？ 我諗你要買十幾廿磚，你食幾日咁樣？ 哇！真係矜貴過我哋啊！ 係啊，你幻想一隻動物食十幾廿磚咁嘅嘢，加埋馬，加埋其他啲少少鮮新生。果萝卜咁嘅嘢，佢会制造几多便便啊？ 疲于奔命啊！你跟住就会好辛苦啦，跟住就可能弃养啊等等。 唔系立乱养啦，你唔想踩，同埋都嘈会骚扰对方啦。如果你间屋唔系一个围村咁嘅地方，不过如果你真系会有个适当环境嘅，其实就唔系一个差嘅宠物。因为我记得个旧时一个好难忘嘅故嘅啲回忆咧，就系我记得我去过一个羊山羊嘅。奶製造牛奶芝士、羊芝士嘅一農場， 羊芝士 係啊，咁啊係咯，喺即係浸喺油嗰啲咧。咁啊，如果你我記得咧，嗰個農夫咧就有好明顯，佢咪有兩隻，佢唔係寵物咁簡單，不過好似寵物嘅。你未見到個農夫咧，隻隻都有名。有大約50隻羊咁樣啦。 哇！你養50隻啊？ 系啊，佢唔需要你知其他而家讲山羊啦，不过其他啲羊你知啊，有只狗喺后边推佢行啊。啲山羊咧系嗌名嘅，佢哋过嚟嘅。 即系好聪明啦，你意思啫系嘛？ 系啦，啲羊好得意嘅。譬如你有真系有两只，我澳洲有个朋友有真系有养两只羊嘅，佢哋会争宠噶。 佢知道自己叫咩名噶？知唔知噶？ 唔记得佢哋叫咩名啦。 唔系啊，即系我意思就系羊会唔会知道自己叫咩名噶？ 知道嘅， 佢咁聪明噶， 佢会争宠嘅， 好聪明。 所以如果我朋友锡一只多过另外一只会唔开心嘅。 知道。嗱咁啊，除咗羊之外咧，多多因为你据你睇咁耐咧，有冇啲另类啲嘅香港有人养，但系就可能都要一啲比较特别嘅关注嘅宠物咧？ 系咯，即系如果我个妹妹咧，啱 WhatsApp 咗我话，养咗两只。养咗只噶刺猬， 刺猬 都多人养嘅，其实 刺猬啊，咪 都多人养， 我都有养过，系啊，刺猬都多人养噶， 系啊，冇乜嘢啊，嗬，养咗之后又唔使带佢出街， 姑娘都养，都系算另类啦，因为刺猬有一个有你几样嘢，其实你问我适宜唔适宜就见仁见智啦，适宜因为佢可以一个室内环境养啦，不过有啲问题嘅，其实一咧佢哋食肉嘅，佢食虫嘅大自然， 知道麦皮虫啊嘛。 系啦，你系啦，面包虫啊，系啦，咁样就二咧就系、是、咁你又要买即系 either 蟋蟀啊、面包虫啊，同埋或者蚯蚓俾佢食啦。不过咧就好明显就冇人咁，一般人就喂猫粮嘅。 系啊系啊系啊，佢都食猫粮啊， 咁 会 唔会好似猫咁叫噶？ 或者唔开心啊，变咗冇虫食。 系啦，我姑娘咧就又系佢有佢个问题系咩咧？我姑娘之前有养过一只咧，就佢系俾人遗弃嘅。点解俾人遗弃咧？系因为咧夜晚黑好鬼死嘈嘅，佢只头好静嘅吓。 刺猬 有咩声啊？ 系啊，会点叫噶？ 刺猬，刺猬 系啊，佢夜晚黑不停喺度喐噶。 哦，系啊， 拍拍拍啊，做其他，即系你知佢喺个笼入边走嚟走去。咁啊，因为佢哋系 夜行啊嘛， 系啦，个动物，所以佢哋夜晚黑就几嘈下，咁即系会影响你细蚊仔嘅睡眠啊，成唔系你想咁。 我明白你讲乜嘢，因为咧我而家就养咗有一只虫啦，咁我就其实摆咗喺一个好细个嘅一个兜仔度啦，咁跟住咧佢夜晚黑原来好嘈噶， 系啊， 佢喺度攀爬。 佢又爬嚟爬去，爬嚟爬去，嗰度嗰啲嗰啲草又會有啲聲咧，嘶嘶嘶嘶嘶嘶，就邊度邊度邊度，我成日都以為有鬼，點不知原來聽發覺佢喺度，佢夜晚出嚟玩啊！ 你 房瞓 你， 因為喺廳嗰只我只貓啊， 哦、 搞佢，係、 okay, 啊咁咯、嗯，原來好嘈噶。 系， 好多声噶夜晚黑， 一个刺猬仲大只啲啦，所以其实佢哋仲嘈啲添嘅。 你唔讲真系唔知，讲真。 即系你买个大嗰啲，你知啦，你要养仓鼠，有嗰啲轮一个碌俾佢 跑嗰啲 啊， 要 跑噶嘛喺嗰度。 系啊，你可以幻想你要买一个巨大嘅碌俾佢， 巨碌 啊！嗰啲龙猫有啲好大巨型 size 嘅碌嘅，哇，嘈到咧。系啊，所以就 考虑清楚先啦， 考虑下啦，真系。不过就你山羊就。真系唔系一般人养嘅，我谂你如果你喺新界有个农场咁样就冇咩问题嘅、嗯。如果你识照顾佢， 嗯，都 Derry， 你有冇睇过蛇噶？即系你有冇医过蛇噶？ 蛇就蛇好得意嘅，啲蛇人咧就系围内好多时自己搞翻自己嘢，咗系啊，所以咁多年我见过一只蛇嘅啫。 嗯，因为蛇都是一啲爬虫类中比较流行嘅宠物，即系无论你中唔中意都好啦，系多人养嘅。 养蛇， 但系会唔会如果要睇兽医嘅话，系睇唔同类型嘅兽医噶？因为你有啲嘅就 系 睇嗰啲咩珍禽异兽啊， 系啊， 系啊，唔系一般噶嘛， 系啊， 估你唔到啊咁嗰 啲。有唔系嗰个兽医都会譬如会 advertise 自己系珍禽异兽啦，有啲就喺个诊所嘅名字有蛇啦。譬如我日日都啱啱先睇咗两只白兔咁样。所以就打个电话去你附近嘅兽医或者 问下先， 朋友啲 information 咁样，你可以睇下，因为有啲兽医就唔系即系会有兴趣睇，佢、 嗯、 就唔会即系特登 advertise， 因为呢啲嘢就少见嘅嘢嚟嘅。 明白， 嗯 ，OK， 多谢你。 总之总每一个朋友都系啦，自己养宠物之前谂一谂啦吓。 环境啊，各样嘢。 环境啦，又或者睇下你好中意啫，咁无论系刺猬好乜都问下屋企人惊唔惊啊，介唔介意啊先，因为你中意啫。如果屋企人唔中意咁都唔好啦，系咪？ 系 啊， 或者屋企人都要帮手照顾噶嘛。但系如果真系唔喜欢嘅话，都几麻烦。 啱唔啱啊？多谢 Eric。 啱啱，真系唔系讲笑。 系啦，诶嗱，你下个礼拜会唔会又去旅行啊？问定你先，好难揾嘅。多啲域咧， 冇 啦嘛， 去啦，谂下啦。 八月去德国 咩话？ 八月去德国啊，哇正啊，啤酒节啊。 其实系咪冇生意都要成日旅行？ 唔好咁样走佢啦。 我同厨房都冇咩关分别噶，好困身嘅。 厨房哥哥， 冇人煮嘢食俾你，或者冇人睇医生噶啦。 哎呀， 好啦。 唔该晒，辛苦啦， 多谢晒， 唔该晒，多谢 Eric， 拜拜， 再见，拜拜。 好，快到呢个晏昼一点钟，呢个时候送嚟今日嘅 职 业 安全 嘅，听日十点二， 拜 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先啊，等到个煲紧茄咩？ 你停一阵唔得噶咩？我自己搞得掂嘅话，就唔使叫你帮手啦。 唔好嘈住晒啦，咁赶嘅话，你叫阿女帮手啦。 我一早知道你系咁嘅款嘅话，我实唔嫁你噶，阿女 Alice。 咩事啊？我做紧嘢啊。 女啊，你过嚟帮一帮我啊。 帮乜嘢啊？ 你见唔见啊？衣柜顶上面咧有个大行李箧啊，你帮我攞落嚟啦。 你自己唔攞？ Alice 啊，我自己攞到的话就唔使叫你帮手啦，快啲啦！ 妈咪啊，边够高去攞啫？ 你放心，我已经问咗管理处借咗堂梯噶啦，嗱我放咗喺露台咋，你去攞过嚟啦。 梯你都借得翻嚟，咁点解你自己唔爬上去攞啊？ 哎呀，你铺话法啦，阿妈一把年纪啊嘛，你系唔系想要我擒高擒低啊？打梯啊，系管理员叔叔啊帮我攞上嚟噶，你帮阿妈攞唔得嘅咩？ 妈咪啊，唔系我唔想帮啊，但系你平时都成日听阿爸讲噶啦，佢啲工友啊，经常用梯嘅时候做嘢会受伤噶。既然有机会受伤，咁危险嘅事你都叫我做？ 哎呀，你两个因乜事咁嘈啊？嘈到我冇晒心情煲剧。 阿爸啊，妈咪叫我爬梯上去攞衣柜顶嗰个行李箧啊，你帮佢啦。 无端端攞个箧落嚟做乜鬼啊？ 攞咗落嚟你咪知啦。 咪住。我问你，你话借翻嚟嗰把梯系咩梯话？啊，伸足梯、轻便台梯、直梯、人字梯， 梯咪梯咯，我点知佢姓乜名乜啫？我同佢又唔系好熟。 你连借咗把乜嘢梯都唔知啊，咁你一定唔会知道喺使用梯具之前有啲乜嘢安全要点要考虑啦。 哦，我唔知，唔通你又识？ 唔可以话识好多，但肯定比你知得多少少。用错梯具、使用梯具方法唔正确等等，都好易会发生意外。每年好多工友就系因为咁样而受伤噶。 哎呀，女啊，用把梯啫，有冇咁严重啊？ 梗系有啦。除了是非常特殊情况之下，并且已经针对有关工作进行特定风险评估，承判商雇主是需要提供流动工作台或者轻便工作台给工友进行高处工作或离地工作，以确保他们的工作安全。 流动工作台，哎呀，我知道了，是不是那些有碌的铁架啊？那些是不是会安全过那把梯吗？ 当然要视乎嗰个流动工作台系唔系合规格啦。一个合规格嘅流动工作台结构当然要坚固同安全。工作台要设有合乎法例嘅高围栏、中围栏同底护板，仲有要提供安全嘅上落通道俾工友。 烈女，如果要一个流动工作台可以稳定，脚轮需要有轮锁，咁喺使用期间锁轮就唔会喐嚟喐去。 听你哋讲几句，我都对呢一个流动工作台嘅安全守则咧明得七七八八噶啦，听落都应该唔好复杂啫。 妈咪，你真系明白，咁你又真系太表面啦。 唉，我不嬲都话你阿妈冇内涵噶啦。 我作死啊你！ 唔好拗交住，听我讲埋先。使用呢啲流动工作台，仲有好多嘢要注意。工友要遵照产品操作指引使用流动工作台。工友使用流动工作台之前，必须要根据供应商所提供嘅检查表进行检查，确保嗰个工作台系安全，先至可以使用。 哎呀，好小事啫。其实啦，啲工友啊，真系担心嘅话，雇主啊，咪派多几个人一齐上去呢啲流动工作台做嘢咯。人多好办事啊嘛，人多啲嘅又冇咁惊。 梗系。唔得啦，要按照制造商嘅产品操作指引嘅指示，决定喺流动工作台上工作嘅工人数目，严禁超载噶，唔系你中意企几多人就几多人噶。 你哋头先又冇讲，我点知咁多啫？咁要用呢一啲流动工作台，使唔使拣地方噶？定系周围都适用嘅咧？ 哎呀，你用下 common sense 谂下都知道啦，点会边度都用到啊？呢啲工作台一定要喺平坦、坚实、冇梯级、冇凹凸嘅地面上搭建同使用啊！ 唔只要留意地面上嘅情况啊，工友都应该留意高啲嘅环境，例如有冇天花装置、横梁、悬挂物、大电设施等等。 啊，我想问咧，流动工作台可唔可以喺户外使用噶？因为咧，如果只系喺室内度使用嘅话，作用好似唔系好大噃。 可以喺户外使用，但系要记得将佢加固或者系稳喺永久性构筑物上，咁先稳阵。 仲有，若果有强风或者天气恶劣嘅时候咧，就要立即停止。是户外使用流动工作台啦， 梗系啦，打风落雨啊，我自己都唔出街啦，危险噶嘛。啊，你两个讲咗咁耐，决定边个帮我上去攞嘢咧吓？ 我唔得闲，唔好搞我，都系嗰句啦，无端端要攞个夹落嚟做乜鬼啫？ 阿女话今年结婚啊嘛，我醒起啊，我当年嗰件婚纱啦，摆咗喺上面个夹度，咪想攞落嚟啊，俾阿 Alice 试下咯。老公啊，你谂下，个女着住我当年嗰件婚纱出噶。是不是特别有意义呢？我真的想你上来我都觉得好感动啊。 蛤，要我穿你以前那件婚纱？ 你整蛊阿女咩？你200磅啊，都120磅，你当年件婚纱咩款式啊？拿份出来穿。 古着啊，你识不识啊？不过呢，跟你讲 fashion 都是嘥气的。Alice 啊，你说好不好啫？ 蛤，其实我们想着旅行结婚，不会摆酒，都不会拍婚纱照，所以我想都不是很需要啦。 哎呀，真的好可惜啊，其实你可以再考虑一下，好不好呢？最多阿妈出钱啦。 离地工作要小心，安全守则要记真。我是 Alice 谷文。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尘事说着晚安，默然亮开幕，光吹洒，然后带着泪光蔓延这空房与寂寞，愿你看穿我，渴望逃出荒凉，渴望寻找安详，再没有哀伤。可再抱紧我，放弃寻常。来吧，哭尽这身茫然若失神，力虚妄，磨灭意在莽苍，还浮世